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前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下小馆啊，这现在听起来已经比较耳生了。咱们说的下小馆还是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概念，就是去吃饭去啊，小馆子、小饭馆。这对于人民艺术家老舍来说，这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儿，起码有两层含义：一是会友，二是品尝风俗。哎，那几个朋友要几样菜，无拘无束，越聊越热乎，比正式摆宴席又舒畅啊，又不拘束。哎，也不是专为吃，反正就是你看过我看你，哎，聊会儿天儿。对于外来的朋友，那叫尽地主之谊，饭馆聚会凑上三五个人，这多好啊。那么吃得吃点特别的，哎，这是小饭馆比正式宴席有的菜可不差，甚至于风味上比那还好。老舍先生最懂这个了。下小馆呢，就是专为找各色小吃和传统食品的这种学问而来的。老舍先生最喜欢下小馆。那么当年呢，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逛天桥。因为啊，他创作话剧《龙须沟》引起轰动，被授予人民艺术家。那么到天桥，哎，听听戏，看看玩意儿，下下小馆，这是老舍最爱干的事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我们继续在北京故事里讲述北京人物老舍先生的传奇人生。今天是第48回，人民的艺术家。那老舍先生怎么跟天桥的艺人们交往，怎么下小馆的呢？我给您呢徐徐到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在老舍先生的公子舒乙先生的《老舍正传》中，就为我们讲述了老舍和当年天桥艺人们交往的故事。他是这么写的：老舍常到天桥去，为的是了解那里的艺人们生活和工作上都有什么问题。就艺人呐，自身有个受教育的过程，内部也有个团结的问题。但是在老舍看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社会上提高他们的地位，使他们由受人歧视的下等人成为受全社会尊重的文艺工作者。其次呢，就是要对旧剧目进行改造，使他们适应新形式的需要。天桥是老舍过去很熟悉的地方，不过他有14-15年都没有来了，就地重游换了人间。老舍看见什么都觉着新鲜，他快活得像个孩子，几乎看见任何一个小吃摊都要停下来瞧瞧，还要亲口尝尝，看见乡下人卖土产的地摊也得过去打听打听，老乡跑一趟能挣多少钱呢， 老乡实诚地回答，倒腾点土产来城里看灰戏挣不了钱，老舍呢总要买他们一点东西，像干辣椒之类的，顺手都送给了评剧演员辛凤霞。那个时候啊，辛凤霞在天桥万盛轩小戏园子唱戏，还很年轻。老舍发现他唱戏很有功底，就经常跑来听，还找他谈话，鼓励他学习文化，告诉他许多做人的道理。辛凤霞唱戏的戏园子呀，斜对面是个兴盛旅店，是个大通铺，一排呢能躺下十几个人。乡下人来城里看戏，晚了回不去了，可以住这儿。老舍看戏之前呢，也来到兴盛旅店，说他要住店，住店要登记呀。问是哪儿来的呀？老舍就说是三河县人，来干嘛呀？老舍说是卖野药的。结果他们还真信以为真了，收了他的钱。老舍呀，还真的在大通铺上躺了一会儿，连说真开眼，真开眼。哎，一到晚上肯定很热闹。老舍走到戏园的后台，看见演员们啊正在凑份子，有交两元的，有写四角的，就问这干嘛呢？你们这是？嗨，我们这唱彩蛋的那个大姐的丈夫啊得了病了，住了院了，家里有点困难，大家伙帮着凑点钱。老舍说我也凑一份行吗？由皮夹子里掏出20块钱递过去。收钱的管事先生一瞧，哎呦，太谢谢您了，那写上您的名字吧。老舍赶紧一摆手，别不别写了。管事的说得写，这是规矩。老舍就写，那就写一龙套。结果账本上果然就写上了一龙套20元。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位一龙套就是北京的著名作家和文联主席。他们把他当作自己人。是的，老舍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为人民跑龙套。如果说在过去的50年里，他对贫苦人民的悲惨命运充满了同情和不平，那么现在解放了，他为人民所做的一切就更加充满了自觉性、创造性和献身精神。老舍为文艺界的朋友们做的许多事儿里边啊，有的一开始呢并不属于文联的工作计划，是经过老舍的倡议和推动，这才发展成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事业。在老舍新居的对面有一座破庙，里边住了许多盲人。有一回啊，老舍在马路上看见几位拿着简单乐器的盲人互相搀扶着赶路，老舍呢就走上去搭话，说生活怎么样啊，还过得去吧？这几位盲人说，哎呀，解放了，翻身了，没人敢再欺负我们了，心里很痛快，可是也没人再需要我们这行了，这怎么回事？哎呀，老舍一看，感情他们啊都是算命先生，以算命为生的。过了几天，老舍带了一位干部来到盲人居住的破庙，盲人们立刻就听出这是前几天在街上问过他们话的那位同志，而且他们还听出他的腿脚大概不好，走道啊离不开手杖。这个盲人的耳朵那都是最好的。陪同的干部呢向他们做了介绍，说这是老舍先生。老舍赶忙截住，哎，我跟大伙儿是街坊，我就住对过的小胡同里，我呀经常听见你们吹拉弹唱的，我今儿来就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个办法，一边学政治学文化，你们一边学新词儿唱新词儿，学着给新社会服务，给自个儿挣出脚果来，你们琢磨琢磨好不好？就在老舍的倡议下，成立了盲艺人讲习班。老舍主持了开学典礼并带头讲课，经过学习，经过训练，2年之后呢，有专业水平的盲艺人加入了各种文工团，剩下的100多人经过和民政局协商办起了盲人橡胶厂，也都走上了自力更生的路。后来这个厂啊发展成了有1000多名职工的香山橡胶制品厂，许多盲人都成了生产骨干。 他们的厂长叫刚振华，就是当初讲习班里的一位班长。这个盲人班长啊，在学习过程中和派去管理讲习班的一位明眼的姑娘，哎，渐渐产生了爱情，并且最终还结为了夫妻。老舍和市文联的干部为他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一个简朴而热闹的结婚典礼，老舍为他们证婚。他说，我呀，一辈子呀，当过好多回主婚人，可是给一位盲人和一位明眼人当主婚人，这还是生平第一回。这一天呀，全城的盲艺人差不多都来了，大家伙鼓掌啊，唱啊，弹啊。听了老舍的讲话，很多双深深陷进去的眼窝淌出了兴奋的泪水，一股强烈的翻身感在他们的心中激荡。哎，老舍在国画家中还有好多老朋友，他回到北京之后呢，经过介绍又认识了不少位新朋友，他们都常常来老舍家。老舍呢也看出来了，绝大部分国画家呀生活相当的窘困，因为没有固定工作岗位啊，也就没有固定的收入了。老舍身为市文联主席，觉得有责任帮助他们。一开始啊，他采取救济的办法，就是逢年过节派自己的夫人挨个的登门拜访，给他们一一的送去点钱，用红纸包着，或者呢把他们的画作作为私人藏画买下来。后来老舍建议他们组织起来承接作画任务，开办国画展销门市部，为了提高国画的地位，更好地继承发扬优秀的中国画的传统，老舍向政府提议成立北京中国画院，由政府出资办理，使优秀的国画艺术家们能专心一意地从事绘画创作。哎，老舍的建议啊，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认同，如愿以偿啊，这个中国画院就建设起来了。在这个画院里，著名的北京国画家们果然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大型美术作品，多次在国内外举办画展，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老舍呢，是这些画展的忠实观众，他多次写文章热情地评价他们，他为中国画的新生感到由衷的高兴。有一位姓刘的裱画工人，经画家徐悲鸿介绍认识了老舍，老舍常约他裱画，亲切地称他为伙计。每次刘伙计来取活，老舍总要跟他聊上一会儿，碰上吃饭一定要留他来共进晚餐，如果有重要的画随身带着呢，还一定要雇车送他回去，亲自啊送他出门，还替他预付车钱，还给加倍的工钱，还得小声嘱咐直接回家啊，哪儿也别去。老舍替他分析，这个裱画啊是一门技巧性很高的手工业，绝对不可轻视，你要多带点徒弟，哎，让他发扬光大。老舍呢鼓励这个刘伙计啊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哎，互相切磋技艺，绝不能让这门有优秀民族传统的手工艺绝了种。他说，你们瞧着，你们这门手艺将来一定会很吃香，因为功夫都在你们手上呢。后来呢，这位刘伙计成立了裱画合作社，老舍约上了国画大师齐白石到合作社参加成立典礼，兴致勃勃地当场题字表示祝贺，使小店的名气大振呢。有一回呢，新凤霞拜齐白石，哎，学画画，在森龙饭庄宴请齐老人，到了两桌著名的画家和作家，这位刘伙计呢，哎，也被约请，他是唯一的工人。在席间，大家兴高采烈地向齐老人和他的新徒弟敬酒。刘伙计呀，跻身于这群久享大名的文人之中，感到很幸福，也很幸运。他默默地看着大家，哎，跟大家伙啊一块喝酒，一块笑。但是没想到的是，老舍呀突然点了他的名儿。老舍站起来端着酒杯说，我有一个建议，大家敬工人同志刘金涛师傅一杯。大家伙鼓掌赞成啊，都站起来了。 刘师傅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一饮而尽呢，眼圈也红了，心里是说不清的感慨。刘金涛，那后来我们是画画写字的人都知道，这一代裱画大师啊，那是裱画的最拔头筹的了。提起裱画，那没有不知道刘金涛的，那也是当年老舍先生提携的。老舍觉着啊，在新的社会制度里，每一个人的价值都会得到发现，得到重视，每一个人的优点和长处，哪怕是一点点，都会得到利用，找到自己的位置。作为一个探索了一辈子人的价值的文学家，他觉得在自己的周围创作素材比比皆是，垂手可得，他按捺不住要把人的变化赶快的写出来。1950年，老舍被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这个职务呢，比起老舍担任的其他职务并不显要，但是他给老舍极为深刻的感受，给了他丰富的资料和灵感，他非常珍惜这个职务。当时呢，市政府的工作会议开得相当频繁，老舍都去参加。在工作会议上，老舍做过各种各样的建议，对如何解决居民住房、如何救济贫民，他都有发言和提案。这些发言被认真的倾听了，详细的记录了，热烈的讨论了，最后做出了合理的集体决定。经过50年的颠沛流离，死活无人过问，随时有被特务跟踪的黑暗生活之后，老舍能够亲自参加，为他的老乡亲们，为活过来的祥子们和小福子们安排生活。哎，这是一种多么有趣的戏剧性的变化呀！老舍爱这些会议，这些会议使他明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他要为人民大众办事儿。不管多平凡多繁琐，只要人民需要，就要讨论，就要做出决定，就要办。出席这些会议对老舍的是莫大的愉快和享受，是一种彻底翻身的愉快和享受。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北京。老舍把他的感受归纳成一句话，那就是我热爱新北京。学习到来画北京，北京人物北京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那么咱们刚才聊的是老舍呀，逛天桥跟天桥艺人们的交往。那么他怎么个下小馆呢？这在潘一伟所著的《老舍评传》中也有很详细的描述。我跟您说一说。哎，有趣的是啊，跟老舍同一个胡同啊，还住着两个金发碧眼的瑞典姑娘。哎，听说，是个大作家。听说住在这胡同里，但是呢，把这个成天拄着拐棍进进出出的老先生啊，当成了曹禺了，非常崇拜，缠着当时啊在瑞典驻华大使馆做文化参赞的马悦然博士，把这个曹禺请出来喝茶。马悦然无奈啊，给曹禺写了一封信，就是这所谓的曹禺啊，如此这般这么一说，得到的回信呢，是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这事儿挺滑稽的啊，哎，倒成了老舍与马悦然博士交往的起点。马悦然博士啊，后来进入了瑞典文学院，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他对老舍非常的尊重。若不是那一场变故，老舍极有可能成为中国诺贝尔奖的第一人。老舍当然是身居高位了，可他从来也不摆架子，与朋友同事，特别是自己的下属工作人员，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平等的私人关系。每隔一些日子，老舍总要请文联的朋友到自己家来吃饭。邓友梅啊回忆初次见到老舍的印象，说个子不高，戴顶英国呢子礼帽，穿一身剪裁合适面料考究的酱色西装，戴金丝眼镜，手执 sticker 就是手杖，活脱脱是个洋绅士。正当他纳闷怎么跟我印象中的老舍没有对上号的时候，没有多大一会儿散了会，老舍对大家说，明儿个上我那儿喝酒去吧，我有酒，你们带豆腐干花生怎么样？回头又冲我补一句，你还小，就别跟我们学坏了。 这样呢，邓友梅啊，就与头脑中那个平民作家老舍的形象完全对上了号。每天上午是老舍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这也是老舍保持了数十年的老习惯。除此以外呢，你尽可以无拘无束地去找老舍谈天儿。这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主人，而且总能拿出意想不到的好东西来款待客人。有一次啊，北京文联的一些同事到老舍家做客，他拿出了一瓶啊红葡萄酒请大家喝。来来来，大伙都尝尝毛主席送的酒。原来啊，是外宾送给毛主席一些葡萄酒，毛主席分了一些给政协的同志，哎，老舍有幸分得一瓶，不忍独饮呢，炒了一桌子菜请大家来分享这份荣耀。哎，有时候老舍呢也很喜欢请朋友们下小馆儿，他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呀，地面也熟啊，有人戏称他叫北京的土地爷啊，哪个地方有什么小馆子，里边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他都清清楚楚。季羡林还记着有一次啊，开汉语规范化会议期间，老舍呢请大家去西四砂锅居吃了一顿煮白肉，季羡林与叶圣陶、吕书香、李锦熙等诸先生得以品尝了一顿地道的北京风味，当然还是老舍做东。老舍请客一般也不看菜谱，而是把厨师请过来聊聊。厨师见过客人呢，从口音身量就能知道自己做什么做多少，通常客人们都会非常满意，而且不会浪费。每到菊花盛开的时候，老舍也总是请朋友到家里赏花饮酒，大家酒逢知己，谈得高兴，难免过量。斯斯文文的曹禺就有那么一次，因为太高兴了，喝高了，居然西装革履的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两手还在半空中抓呀抓呀的，像要找酒瓶子。老舍的故事今天就说到这里，哎，还请您啊继续关注徐徐到来话北京，我们接着给您讲述老舍故事的第49回，平民作家。 音节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就到了北京小曲的单元了，今天呢我给您唱一段插曲，叫幽人名，这都是过去啊这个幽部的，就是说现代话戏曲演员那些名角的名字穿成一个小插曲，哎，什么程长庚啊，什么一声雷啊，小叫天啊，等等等等啊，这个一分多钟，希望您呢喜欢，尤其爱听京剧的您听听这里边有没有您熟悉的人。三弦伴奏李建书老师，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让到那